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又翻嚟我哋嘅浩浩汤汤特别版电影版。原来两个就系一个吹水唔抹嘴嗰啲主持同埋嘉宾主持。咁我哋应该要讲33套，而家只系讲得嗰十几套。咁我哋可能要跳噶啦。咁正如我话想介绍啲暴力分析嘅电影咧，咁我而家就。介绍啦，系暴力分析，咁但系大家睇完之后就分析一下啦，即系对准个暴力嗰个感觉啦，咁唯有系咁啦。 系啦， 咁钢琴战曲就系、是、又系讲二次大战啦，即系一个波兰裔嘅家庭，一个好有潜质嘅钢琴师，佢个家庭即系犹太人面对嘅问题。咁啊，舒特拉的名单亦都系啦。咁但系佢哋喺切身处地点样去即系感受嗰种无形压力，一步步逼埋你嘅吓。嗰啲對猶太人嗰種嘅鎮壓啊，嗰種嘅歧視啊咁樣，咁啊呢兩套電影都反映得好深刻嘅，咁大家會感覺一下啦。咁我哋係咪有類似嘅嘢咧？我唔否定啊，真係我哋類似嘅，因為好多啊，你睇嘅電影十年啊，咩李波事件啊咁樣，咁但係我哋用乜嘢嚟到去回應呢啲咁嘅客觀嘅環境咧？咁呢個就係大家觀眾聽眾，尤其是年青人要睇噶啦。咁當然，我介紹完呢兩套咧，我一定要介紹有啲咧，即係我哋叫正能量嘅。咁呢啲都係喺個表度咧做得好好嘅，即係電影感都好嘅，唔係説教嘅。第一係咩咧？係好早期嘅啦，《金地傳》Gandhi 啊 ，Gandhi 就係講佢嗰個傳記嘅。咁有好多人都 quote 咗 Gandhi， 哇！你而家啊，大家都不反抗嘅運動，即係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咁樣嘅。咁佢點解做到咁成功咧？但最後又點解又俾暴力啲人殺咗咧？咁嗰度都描述得好好嘅《金地傳》OK。咁第二套固然又係好啦，就係、是、曼德拉啦。但係兩套電影關於曼德拉咧，因為過身之後就有出咗兩套嘅，我覺得都麻麻。 係麻麻。 即係都即係電影咁麻麻嚇，佢個人就固然特別啦，但係個電影反應就麻麻。 係佢，我諗佢揀嗰啲素材嚟做咧，係揀得唔好。 唔夠係唔夠感人，但《金地傳》就好感人嘅，即係同埋個電影推進好好嘅。咁另一套又係大家近來嘅知道嘅熱門人物啦，女性啦， 昂山素姬啦， 就係楊紫瓊做嗰套啦，就叫 The Lady 啊嘛， 係啦，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嘅諾比桑啦， 又諾比桑嘅，但嗰套又係唔好睇咯， 係啦，我都覺得 又係唔好睇咯，即係。即係講唔出佢嗰種即係奮鬥嗰種嘢，咁 差咗啲 好似你係又 documentary 就唔documentary 咁樣。咁另一套其實我寫咗嘅，不過我哋傾完都係同意，就係話嗰套係智利嘅電影，就 Say No to the Government， 就向政權説不， 係啦。 咁嗰度咧就以為係 documentary， 亦都以為係原來做戲嘅。咁佢用一種好有創意嚇，講真實程度幾多唔知啦，大家睇下維基就知。因為咧就係佢個嗰、那個電影嘅主人翁咧，佢係一個創作人嚟嘅，就係、是、做嗰啲廣告創作人。係 啦， 係 啦。 佢話大家唔好再用悲情啦，唔好再用衝擊啦，我就做我嘅電影嘅形象咧，即係個反對黨嘅電影形象咧，就係、是、好似做啲好有朝氣嘅，好似可樂咁嘅感覺嘅廣告嚟到令到啲人 rainbow， 就叫 rainbow。 咁啊推翻咗咧智利嗰個嘅獨裁者係皮諾切特嗰個獨裁者。咁但係個電影本身我就覺得，咦個參考價值又唔高， 即係當然 佢有講佢周邊嘅周邊俾人壓迪啊，佢啲朋友啊， 都有中產嘅咁， 咁即係呢幾套都係一啲即係向一種叫暴力或者向制度上嗰個壓迫嘅反思嘅電影咁 啦。 咁我哋時間關係，我哋跳過去啦。 係啦，哎，仲有一套啊，劉州 Ringo 講埋， 好緊要嘅 Visa 啊 ，Visa 啊，因為 Eddie 已經講咗太多啦，因為佢起咗。咩啊？32次或者幾多次咁多啦嚇？咁樣咧，即係我唔想政府咧就係將佢列咗入去一個名單之內咧。咁 啱啱先講起，做咩嗰啲人要戴面罩、戴口罩啊？戴面罩啊，就係、 是。Visa 就過戴面罩啦。Visa 最後尾嗰幕好犀利啦，全個倫敦城市嘅人戴曬面罩、著曬嗰啲衫就上街。咁佢哋就即係好齊心啦。但係嗰班人都係上街啫，就冇暴力喎，淨係嗰個 Visa。嗰、那個真身就冇嚟，揾個火車炸鬼咗佢，炸鬼咗咩嘛？咁即係當然都係好特別嘅，又係由漫畫改編嘅，有漫畫改編嘅， 好睇嘅呢套。 咁呢個係電影嚟講，亦都好睇，個故事亦都嗰個寓意都好深刻嘅 咁就都值得大家去 值得睇呢套，系 睇嘅。好啦，我哋跳落嚟啦， 我快手啲啦。 我四十四呢套就唔值得睇啦。第一套我哋叫唔值得睇，点解咧？就系 Departed 你讲啦，点解咩啦？ 零六年噶啦呢套吓，系《无间道风云》啊。唉，咁大家都睇过《无间道》啦，整乜鬼又去拍一套咁嘅美国荷里活版嘅《无间道风云》咧？哇，仲要系马田史高西斯，即系你估佢唔到，点解拍得咁差？ 系啊，真系就咁差，我又改咗人哋改到核核突突 喎。我觉得真系 改到嗰个太太又唔知又帮嗰个有关系，哇，直情系唔好睇。 阿傻强啊，拉一个傻强啊！你記不記得 我都冇，我淨係睇到 冇咗個傻強， 冇曬冇曬癮啊！即係如果大家想話咩，睇多次《無間道》第一集就已經夠曬啦，係嘛？ 係啊，呢套可以即係唔睇啦。 好，我哋飛咗去啦。 係啦，呢套到你啦。 四十五咧，我就要再向阿樂樂道歉啦，因為我借咗個 Blu-ray 俾佢，咁但係佢飛唔到，唔知係咪我嗰個版本太差啦？ 唔關事。 嗰個就好新嘅，舊年啊，哦前年。 係啊，呢套係得最佳男配角啊。 係啦，就嗰個 光頭佬， 個光頭佬哇，好型嘅做得。 係啊。 咁係好值得睇，尤其中意音樂嘅更加值得睇。咁佢即係講佢點樣 train 嗰個 jazz 嘅 drummer， 即係嗰個打鼓。 好艱苦喎，係咪啊？ 好精彩，即係好精彩嘅，到亦都冇話邊個係啱，邊個唔啱咁嘅，即係個故事性都好夠嘅。好 OK， 成個電影嘅推進都好 好， 即係以音樂片嚟講，即係好嘢嚟㗎。 好啊，哇！跟住呢套 又係科幻啦，科幻啦，我哋講咗啲嘅，你繼續講啦。 回到未來啊，呢套真係簡直經典之中嘅經典啦！哇，前嗰排 Ringo 你記唔記得啊？2015年 啊，係啊， 記唔記得呢樣嘢？ 好多 YouTube 都有講，有幾多係做到出嚟，有幾多做唔到出嚟？ 係啊，對鞋啊嗰啲咯，嗬。係咁，我哋呢度唔詳述啦嚇，係人。 唔係簡單嚟講 ，Back to the Future 一定要睇啦，即係關於時光旅行嘅電影咧。呢套嚟講咧，都可以話做到一個一個典範出嚟㗎啦嚇， 經典啊， 經典㗎啦，一二三集嚟講，佢都我哋叫包得好好啊，即係用個俗語講咧，講一講時光旅行咧，就係條蛇就肚餓就食住條尾，咁你永遠唔完㗎嘛，咁你點樣包到個故仔就好緊要啦，咁即係一講科幻咧，而講時光旅行咧，搞唔掂嗰個嘅前因後果或者個推進咧，你就冇得睇㗎啦，咁呢幾套都好嘢嘅， 好正嘅，係好正嘅，因為佢係即係改變咗歷史啊嘛！佢其實講真，回到未來嗰啲全部都係講改變歷史嘅啫嚇。我想去改變嗰個歷史嘅啫。咁呢個完全係可以講到曬嗰樣嘢。 1985年啊，30年前啊，真係犀利！ 大經典㗎啦，呢啲冇得再有。 又講時光啦，呢套咧就係Christopher Nolan 第二套， 第二套 feature film 又是佢即成名的，其實呢套 係啊，呢套成名的 Memento 中文叫《空心人》， 係哇，2000年嘅咯喎， 即係又係十年前，十六年前啦， 但係非常之好。 你講下啦，唔使 非常之 穿唔穿橋都冇問題，因為佢係個電影嘅拍攝手法好嘢嘛。 係啦，冇錯。 你穿 橋佢咧係講記憶呢樣嘢嘅，咁而成套戲咧，佢真係好似考觀眾嘅記憶啊！我覺得佢係分開一節節一節節咁，你自己要貫穿翻、砌翻、湊拼翻一個故仔出嚟啊！簡直係考觀眾記憶，係啊，同個劇中人係一樣啊！劇中人又係一片片嘅記憶，又唔記得喎，佢成日啲嘢會唔記得。 好似台灣亦叫記憶碎塊咁上下， 係啊係啊， 啲大陸一係叫台灣叫記憶碎塊。 第二日起身又唔記得咗啲之前嘅嘢。 簡單講，即係個主角佢就係有咗一個病啦，或者係撞咗車之後咧。佢原來只係得幾多十分鐘嘅記憶，十分鐘之後佢就唔記得咗啦。咁佢成日要做好多嘢，影寶麗來啊，寫曬喺個身度啊。呢個係呢個好人嚟嘅，呢個衰人嚟嘅，呢個害我嘅咁樣。咁一開場咧就基本上係由係即係佢嘅人生嘅四分三開始，就諗翻起以前，跟住最後就解釋翻前後邊啲嘢。咁由此咧奠定到Nolan 兄弟咧喺嗰個創作嗰個大橋度咧，係好有 creativity， 犀利， 好有創意嘅。 係啊， 咁啊，講咗咁多得啦，一定要睇，睇同埋都要睇幾次嘅。OK， 好勁啊！好啦，哇，呢套都勁嘅， 四十八位， 係啊，列尼史國啦，又係帝國驕雄啦，呢套啊古裝片嚟嘅，又係2000年嘅噃。 咁收得啊，梗係收得多過啊 ，Memento 好多啦，係咪？ 羅素高爾啦， 帝國驕雄啊，係啊，係咯，即係又係史詩式啦。但係咁講，老實講，如果佢比起寇比尼克嗰個叫做 Spectra， 史巴達卡斯係咪？ 係啦 ，Spectra 係啦，冇錯，嗰套咧， 史巴達卡斯， 即係你以人哋早二三十年前拍嗰種嘅氣氛， 個感覺嚟講咧，我覺得就 係 又唔係話太突出。 之前嗰套好睇啲， 係 啊，係啊，佢得個艾斯， 佢得個艾斯嗰套係啦， 冇錯啦。斯巴達帕 咁都值得睇嘅嚇，佢都後面有反思佢人生啊， 係啊，嗯，我哋跟住落嚟呢套勁啊，呢套《現代啟示錄》啊， 冇錯啦。 哇！呢套係哥普拉嘅， 哥普拉嘅冇錯， 79年嘅咯，哇！ 我就是冇喺戲院睇嘅，因為嗰陣時 我呢套都唔係喺戲院睇， 我睇翻影碟嘅。 我都係， 但係哇，就係好精 彩，好勁， 同埋嗰陣時喂一刀斬咗佢牛嗰個頭落嚟嗰下 咧，好勁！ 我戲院就一定冇㗎。 同埋佢係啊，真係經典喎！嗰啲場面咧，嗱依邊就喺度影嘅戰爭殺戮啦，嗰邊就喺度播緊一個 music 喎，嗰個係一個古典音樂 啊，德國嘅大師啊，問下 Eddie 記得啦， 唔記得叫咩？ 一個係啊。唔醒起个名字，大师嘅音乐，佢系用 好劲 经典嘅古典音乐嚟配合佢嘅杀戮嗰啲 嘛，系啊，指环啊，指环啊，哇， 华格纳，华格纳嘅指环啊，嗰啲哇，个音乐配得好好， 嗰个场面真系超劲啊，简直 推都犀利，佢即系差唔多反思嗰个战争啦， 吓， 当然反思战争嘅已经好多，但系佢系用另一种嘅手法，咁同埋佢啲制作又好犀利啦，吓，一路去寻找。一個傳奇中嘅軍隊嘅英雄啊嘛，嗰個就係馬龍白蘭度啊嘛，咁揾到佢之後又點樣咧？咁樣即係值得睇嘅，係 同埋個藝術性都好，我覺得藝術性高嘅呢套， 冇錯啦， 唔係淨係商業嘅。跟住呢套咧，嗱我冇睇過啦， 咁我可以講啦，呢套咧又係講戰爭喎，好嘢喎，黑白片嚟嘅，又係扣俾你，係 啊，好勁啊！ 就中文譯做奇愛博士啊嘛，奇愛博士啦， 奇愛博士 ，Doctor Strange， 但係有啲好似叫密碼114咁樣 ，OK 係啊，佢有兩個名嘅，咁係好精彩嘅笑戲話，扣俾你黑又係勁，科幻片2001， 哇，真係好勁啊！ 戰爭片 Full Metal Jacket， 係， 嗰套啊 Spectra 啊，唔係 Spectra 唔記得。 仲有一套系发条橙咧， 哇！发条橙又系有嘅，哇！劲到飞起，即系佢嗰种类型咧，即系 一阵仲会讲啊， 冇错啦， 闪灵啊， 冇错啦。你希治阁纯粹就系嗰啲叫悬疑啊，叫惊栗片啦，啊，其他即系嗰类型噶嘛风格，但系佢真系阔到飞起， 佢全部都有嘅，可以可哇！你 佢居然系咧有一个法国演员就系阿彼得斯拉， 系 就一个人扮演七个角色， 我知道，我知道。彼得斯拉 好嘅，去咩男又去，女又去，嗰个神经佬又去，就一个扮演， 好犀利。 成套咧就讲核战嗰种恐怖嘅， 吓 咁个桥就即系都好得意嘅，即系佢点样嗰班嗰啲叫做官僚啊，嗰班嗰啲疯狂嘅军佬咧，即系点样去搞到咧，其实冇事咧，搞到出嚟有个核战出嚟咁样，咁成个古仔就咁嘅，咁但系就系好精彩，而家睇落去都系好好嘅小戏嚟嘅。 系，好啦，跟住啦，哇，又系佢，基斯 诺兰， 系又系佢 ，Nolan， 你讲下啦。 哇，呢个死亡魔法好犀利，我觉得又系，即系嗱，佢之前空心人咧，佢又系用一个手法咧，令到观众好似考观众记忆力啦。呢一套咧，我觉得佢啲手法咧，又好似变魔术咁样嘅，喺度变一个魔术俾大家观众睇啊！即系你去到，你唔去到最后咧，你都唔知吓乜原来系咁噶咁。 唔穿得桥呢个，唔穿得桥。但系我穿咗一个桥之后，即系睇到穿咗桥之后。我有少少强咗，因为我有少强咗，但系佢真系 procedure 讲两个魔术师啊嘛，两个魔术师点样大家互相斗法啊嘛， 哇！但系我有悲情啊， 好悲情，都好 sad 嘅，好 sad 嘅，又有互相嗰个又有竞争，又有欣赏嘅关系啊嘛吓， 系啊， 呢个要睇， 呢个好睇， 呢个 睇噶， 平时我都可能要睇多次，因为好多人都话好正，但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觉得咁样， 咁我又唔会去， 所以我哋再要欣赏翻咯。好，52咧呢套我哋要 skip 啦，我哋翻，因为我同佢都冇睇，我想揾都揾唔翻，叫做《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 即系其实笑戏嚟嘅。 讲一个明过气明星， 过气明星佢想点样挽回佢嗰个，我哋都冇睇过，咁样就值得睇啦。 呢套就系《狮子王》啦， 你可以介绍。 讲咗啦， 我讲咗啦，系 讲咗啦，头先讲咗啦。 Alien 我哋又讲啦，系啦，即 系 两集啦。 Ridley Scott 佢就无论喺个制作啊，佢嗰阵时特登揾嗰个即系嗰啲叫道具啊，嗰个成个制作啦，劲到飞。佢系用男性嘅性器官为主噶嘛，大家如果留意下就系啊，咁啊，哇！我哋嗰阵时读 design 啦，哇，攞晒去嗰阵时 Playboy 啊，有一啲特别嘅。介紹專門介紹佢個 art 啊，佢啲美術點做？ 好勁 喎！咁我哋借啲意就話我哋要睇啲 artist 同埋本 Playboy 嚟睇咁樣。咁 Alien 係啦， 咁之後咧 Alien 2都入到圍嘅。咁啊， 即係我哋講過啦 ，Alan Chu 就係啊， 詹姆士金馬倫。 金馬倫咧，佢就用咗好商業嘅元素，就哇好娛樂性嘅。 有啲唔同嘅兩個嗰個。 呢套係一個太空嘅驚慄片。 係啦， 啊太空驚慄片。 有啲唔同嘅。 好啦，啊哦又係啦，五五位。 係啦，查理啦，係咪啊？ 大獨裁者啦、 啊！上次你令公子你 都介紹咗， 系啦， 我都 講過啦。佢嗰啲個地球啊， 意象嘅表現好嘢啦，即係個地球喺度玩啊， 好似擋個波波咁。 咁佢又係當年1940喎，都仲係啊納粹戰爭，即係正式打歐洲嘅時候，啱啱開始喎，佢已經好犀利啊，佢已經咁啊，絕對值得睇啦，黑白片。